应该是我们有点算法，他被你锁定了，可以找到他。 你送，你自己去送，我才不去。 小妖精，站住！站住！哎，什么事啊，老人？你有没有自我相当吗？ 他病得很厉害。 哎，身份证上的人家男上女，他是不防止病了的。你不是偷了吗？ 哎，还有去。 童哥临走前的那个晚上，他把漂亮的红绒圈放到了细妹的枕头底下，仔仔细细地端详着这个自己从未对他尽过任何义务的女儿。

你还记得冠赞山？我们客家人，我们客家人就没有你这样的感动你。你死到临头你还嘴硬，你还不赶快求求你这位客家兄弟，让他救你一命？他可是我们的副司令啊。好，果真是叫客家汉子，要动手就快点，我要去叫你一声，叫不是叫你爷爷。好，我必须抓到你。一枪打死他太便宜了吧，谢处长留着他还有用的。这样的死刑分子我看是仗出有人，要是我能呢，卫兵哟，把他放下来，冷水浇醒再上刑。刚才那个圣士，他是我堂弟，红五军团的营长，当年是我把咱们带出山的，我们得救救他。哎呀，可是呢，我们潜伏在这里的任务是什么？外头的战争正是来，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妈的，这家伙战术又出来了啊！来来来来，咱们继续打，接着来啊！ 当晚去庐山开会的莫雄神情严肃地赶了回来。 司令，当心张玲。 你去把副司令和参谋长他们叫来，我有事情和他们商讨。 是。 哎呀，这回可难了，我赢了。 莫大哥，慢慢讲。 蒋介石150万大军推动出来了呀！ 你们看看， 我们 代表党感谢你啊！ 是。你们说红军和共产党会赢吗？ 莫大哥，红军一定不会赢的。 好，反正我也豁出去了。你们看，现在怎么办？ 莫大哥，我们一定会把这份情报立即送给瑞金的。 对，瑞金我熟悉，我马上出发。 不，我比你们年轻，体谅我，我送情报更合适。等一下， 从德安去瑞金这一路上啊，要经过许多大山，这一带山民讲的都是江西话或者是客家话，而你两个一个山东人，一个安徽人，你这一去，不是白白的送死吗？我去，请当同志相信我，一定完成任务。 童哥丝毫没敢耽搁，当晚就起身赶往瑞金。 莫司令，卢副司令失踪了。谢处长，你没看见我正在练拳吗？ 我是替你着想啊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 他去执行我司令部的特别任务，15天以后回来。 既然是特别任务，那为什么不派车呢？为什么开的是向南去的通勤车？ 怎么有疑问吗？ 特殊时期嘛，我这个联络处长有特殊权利问一问。为了党国的利益，我已向全区发出了通缉令。 放肆！哼！ 司令，你知道中国的中字怎么写吗？ 不知道。 来，我来教你。这样， 这样， 这样， 一横要单独写一个 司令。来，来，这样。